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了，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郁敏踩墙，大家见面。 哇，你睇我哋台长啫吓，即系前前后后咧，我记得个对象咧，两个礼拜前嘅礼拜日就 上机， 上机。咁就去咗即係兩個禮拜嘅前後咧，連埋即係翻嚟之後，好似你禮拜一翻嚟，禮拜幾翻嚟啊？ 禮拜一翻嚟， 禮拜一翻嚟，今日禮拜四喎。屌你，即係我即係成日廿日冇見過你喎。咁呢廿日咧，個《癲狗日報》就靠我一個喺度苦撐喎。你個總編輯咧就屌你，真係去浸温泉啊、遊浮啊，啲啊，即係攬住幾條女啊，或者 你咁屈我 法？屌你咧，即係我咧就慘啊！又要喂，又要揾。啲即系嗱，又有碌卡请人嚟做节目啦。嗱，苏更哲嚟嗰次啦，啊，你都系冇睇节目噶啦。我知，即系话俾你听，同你报告啊，系嘛？阿老总、阿台长、苏更哲嚟做嗰集啦，咁就阿东嚟做嗰集啦，啊，咁因为佢有节目喺度啊嘛，咁啊，所以要帮佢啊，即系宣传下啦，系嘛？咁啊，呢个我哋两个年青朋友如喜号变灾，阿 Ken 同 Alan 又嚟客串咗做咗一集啦。咁啊，仲有一集系边个啊？啊 ，Nelson， 仲有一集就应该系啊，睇先啦，我都唔鬼记我睇张相，我都唔记得错。 仲有一集边个？我而家忽然间点解呢？即系脑残咧，而家系屌你，真系开始失智咁啊！嗱咁啊，嗱呢啲老友即系全部都唔怪得啦，系咪？咁啊，阿 Barry 咧系屌你，最唔记得佢原因咧，就最大声就系佢，系咪？你明唔明啊？屌你，跟住又噏佢电话号码，不过佢做节目有好多人中意听嘅，呢个亦都系事实，系嘛？咁啊，好啦，咁啊，终于就等到台长翻嚟啦。咁跟住台长可能个心里边话：屌你乜，我喺度唔喺度冇乜分别嘅，都系你讲高晒。 系啊，屌你，呢个心里话，呢个讲出口都冇问题。 咁好啦，所以今日咧呢个半钟咧，我就唔捻讲嘢嘅。 诶，俾我讲啊！ 啊，今日由头俾你讲到落尾得唔得咧？你估 得 啊？得。咁但系有啲台务嘅嘢我要讲啦，系咪？咁就嗱，今日就19号啦，听日就20号啦。咁下个月嘅台费咧？ 就要開始 提醒大家就要俾啦，唔係因為咧而家咧真係開支就真係非常之耗煩，食紙耗煩啊！咁啊，其實我哋過去一段咁嘅時間咧，因為多咗啲嘢咧，譬如多咗個《癲狗日報》啦，咁又訂閱費就要200蚊啦，200大元啦，咁即係到而家啱啱一個月啊，即係創刊啱啱一個月，咁個情況咧都係比預期中係好好嘅 ，OK。咁但係問題你可唔可以持續落去呢？嗱，就要睇啲 content 啦。咁我哋都要花好多即係時間同埋資源呢，因為呢即係掃電子報有個好處呢，就係你可以慢慢執，你明唔明？咁包括個版面啦，啲技術嘅嘢啦，仲有就個 content 啦。咁我哋就唔會做到好似其他嗰啲網媒一樣，啊，一日好多段新聞啊，即係咁，即係你抄我，我抄你嘅啫，係咪？咁最快嗰啲就一定係報紙嘅咧。報紙嘅即係網站嗰啲即時新聞咧，包括你東方嗰個網咧，最齊一定係東網咧。咁就蘋果啦，係咪？明報啦，係咪？仲有其他啲報紙都有嘅喎，係咪？咁如果你即係嚟嚟去嗰啲罐頭嗰啲咧，就嗰一紮就你大家都有嘅啦。譬如喺立法會咁開緊會啊，特別財委會今日講咩啊？呢個立法會大會又講咩？答問大會講咩？咁呢全世界都係嗰啲嘢嚟㗎啦。嗱，我哋對呢啲咧，我哋就即係興趣不大。不過真係撩鼻一格，人有我有，我哋就要發掘一啲咧。 即係人哋冇我哋有，或者人哋唔敢寫嘅我哋可以寫嘅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料啊，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其實都即係搭咗啲天地線噶啦，係咪？咁啊當然就係要有啲類似呢啲咁樣咧，咁你先殺食噶嘛，係咪？咁所以一路仲有就係啲專欄啦，咁我哋一路增加好多專欄嘅，譬如我哋有一個叫本土論壇咧，幾乎清一色係啲後生仔本土派青年寫嘅，係咪？咁就陸續都會有人會投稿嚟嘅，咁我亦都歡迎其他啲年青嘅朋友可以投稿嚟啦，係咪？咁我哋個財政狀況如果即係理想嘅話咧，我哋全部都要著量俾稿費嘅 ，OK？ 咁希望大家就可以投稿嚟啦，係咪？咁形成一個即係即係言論嘅空間，特別係本土派 ，OK？ 有個言論嘅空間，嗱呢個係我哋開咗一個欄叫本土論壇就咁嘅。另外嗰個癲狗公園咧就係即係啲讀者投稿啦，咁都好多有讀者投稿嚟嘅，不過就不能夠一稿兩投或者三投係嘛，咁我哋就一定唔用噶啦 ，OK？ 呢個就必然嘅，因為而家有啲剩喺度要出嘅稿都仲有好多喺度，係嘛？咁我哋冇必要啦，你一稿兩投或者三投咁無謂啦，係咪？咁你可以投去第二度啦，冇問題嘅，係嘛？對於我哋嚟講亦都冇所謂係嘛？咁所以即係我哋一路都喺度執緊嘅嚇，仲有會做一啲揀一啲即係所謂人物嚟做訪問啊，都會嘅。咁就一定係好 controversial 嗰啲咁樣。咁所以就希望咧，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啦。咁呢個亦都係每逢月底咧，你就要即係俾下個月嘅即係《癲狗日報》嘅訂閱費㗎啦。啊，咁亦都提醒大家，即係俾開嗰啲就幫幫手。譬如你上一個月有俾嘅，我哋創刊。咁有啲人嘅即係你新檔口啊，佢支持你啊嘛。咁我又發現咧。又唔係好同我哋而家俾節目月費嗰啲人重複嘅喎， 係啊， 係啊，有部分係重複嘅嚇，咁即係話佢俾開其他節目，跟住佢又一見你癲狗出，佢又俾多兩嚿水你啦，係咪？咁但係呢啲咧就好可能佢俾咗嗰次之後，跟住佢就唔俾嘅啦，你明唔明？咁但係亦都有差唔多一半以上咧係新嘅，即係有啲甚至就係以前癲狗日報啲讀者嚟嘅。 哦，哇，二十年喎， 係啊。有啲係以前《癲狗日報》嘅讀者嚟嘅，咁然後佢你出而家復刊做電子報，咁我一個月俾兩嚿水，咁有冇所謂啫？嗰陣時一張報紙都要幾蚊啦，係咪？咁佢係照俾嘅，即係亦都等於支持我哋嘅。咁呢啲都係對我哋有期待嘅。咁我哋會，我同阿台長兩個，大家要相信我哋兩個喺呢一行加埋，即係差唔多都有八十年嘅七八十年嘅嗰個經驗係嘛？即係 點解你唔講過一百年嘅？我成日想講一百年 嘅。冇啊！我做咗40多年啫。 哇！就快50年喎。 係啊。好，就多過多幾年咪50年啦。我第一份工係21、22歲做嘅。係 啊。 我記得我做呢個英文苦報嘅時候，咪20出頭咯。 係啊。 喺英文苦報做 proofreader 嘅時候係40出頭，喂20出頭，咁你咪計咯。小弟今年67啦， 唔係我都唔遲得你幾耐，我20多歲又已經開始做啦。 你20多歲做啫，但係你年紀同我相差好多年啊嘛，屌你啦！你起步唔遲得過我係嘛？咁但係我老過你好多啊嘛，哥係咪？呢個世界你哋咁唔係我哋㗎啦，即係我就即係已經係嗱，我嚟即係早幾日同阿倪康啊、李怡啊兩個超過80歲嘅一齊即係食飯，咁我梗係相對咪後生咯。結果最後生嗰個係陶傑啊，大佬係咪？比對之下，佢最後生啊，即係嗰係食飯五個人，最後生係陶傑啦。最年紀最大嗰個就係倪康，跟住就到李怡。跟住第三咧就係蘇博士，我就緊隨蘇博士之後， 唔好咯，咁後生仲係 咁後生已經咁巴閉啊，幾犀利啊！你話真係，好啦，咁呢個就係提醒大家要交月費啦，係咪？咁另外有一樣嘢咧，我都想喺度即係做一啲説明啦。嗱，咁我哋有個新節目啦，咁個節目主持人就叫姚冠東啦，係咪？咁其實阿東咧，我當然我都認識佢啦，但係就基本上就好少即係有咩交往啊。咁所以佢過去同有啲咩人有啲咩恩恩怨怨咧，我就完全都唔撚知嘅。即係唔好話對人哋某人同邊個有咩恩怨，我唔知。屌我自己同咩有咩恩怨，我都唔撚知嘅。老實講，係咪？即係除咗有啲我一定要收拾佢嘅嗰啲人，咁我梗係知啦，係咪？屌你，總之我咧，大家你係保我即係長命啲啊！ 我短命咧就冇撚機會，即係俾啲好戲你班唔家齊睇，OK 嚇、啊。咁有一啲咧，我就寫咗喺本簿度嘅，我一定收拾佢嘅。我而家喺度話俾大家聽嚇、啊，我個人咧就即係其實唔係好撚記仇嘅，但係有啲人咧，我唔係因為我私仇，而係因為要替天行道，我一定收拾佢嘅，OK。因為呢啲人你俾佢再屌你老母喺度咁樣咧，你係遺禍人間嘅，你明唔明啊？呢啲人就一定要收拾佢嘅。我冇私怨嘅，我冇私敌嘅，我要话俾你听，我出街我一个人嘅，我唔使屌你谂好扶贫引女，一大班人去保护我唔捻使嘅。你边个够胆斗我嘅人咧？你谂捻清楚，我一定报到仇，咁你就唔敢噶啦。我话俾你听，讲捻完，OK 系嘛？咁所以我咧去捻到边度，我都系一个人嘅。我要话俾你听，我得罪咁多人啊，我去到边度行出嚟，我都系一个人，系咪？咩古惑仔大哥，我咁识几捻多，系咪？喂，亦都得罪唔少，但我行親出街，我都係低咗一個人嘅啫。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好撚簡單，大家鬥股嘅啫嘛，好多嘢係咪？咁但係我哋有冇害過人咧？冇，係嘛？咁好啦，阿東哥嚟做節目，我梗係歡迎啦。呢條友即係都有少少我啲影子啊，係咪？即係真係口舌辯級，爆舌又得，乜都得，係嘛？咁係好睇嘅佢做節目，我覺得以前我睇過佢做節目，真係好睇嘅喎，係咪？咁啊，台長就啊～同佢傾咗，咁我喺我呢度做節目，咁但係有人咧就即係不以為然啦，咁又啊即係表達咗啲意見，又似乎啊好唔滿意，咁我必須喺度講，我揾邊個做節目，你任何人都唔可以干預我 ，OK？ 等於我唔會去干預人哋揾咩人做節目，同樣嘅道理啫嘛，咁點可能要咁樣啫？我夠大撚把趁家，我見到佢頭就掙到佢腳，屌你老尾啊！佢走去我啲老友嗰度做節目，哇！你都唔撚俾面，我從來唔會講呢啲嘢嘅。我嘅立場好簡單，網台就一定要百花齊放，就唔係好似我哋當年人網時代，屌你咪幾乎係一台獨大係咪？係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啊嘛！就算而家其他啲網台日日揾我嚟抽水，係咪好似執撚到寶咁，又剪啲片嚟喺度抽鳩我水？我都覺得無妨，只要你亦都有啲時間節目時間，屌鳩共產黨，屌鳩個政府嘅，咁就得咯，係咪啊？咁我個人有乜所謂啫？我可以俾你去消遣，俾你去打飛機，俾你去不點名喺度咩？點多兩個名啦！屌你老母，唔好淨係點我啊嘛，係咪？同我有關嗰啲楞住一紮，點撚埋佢名啦？姓馬你點埋佢咧？屌你老尾，啱唔啱啊？夠膽就好撚簡單，屌你老尾啫！諗起都好啦，好笑係咪？我又唔中意同呢啲人去解話，你又中意冷嘲熱諷好乜都好，你見到我面咧，兜口兜面同我講啦，係咪？你又唔撚敢，係咪？屌你咯，唔好成日匿喺啲陰暗嘅角落，係咪？嗱，咁我都冇所謂，因為個網台一定要百花齊放，係咪？你有80%嘅時間屌柒我，人哋覺得你屌你老母係 cheap 啫，但係你有20%嘅時間咧，即係去評論下時事，係咪？感言。咁針對個政府，咁針對共產黨，我覺得就係好事嚟嘅。呢、這個就係係咪？呢、這個我同阿台長不嬲都係咁嘅立場嘅，係咪？喂，我哋屌柒啲人，全部都係因為公事去屌人嘅啫。OK， 好啦，私事我都冇得咩私怨噶嘛。我哋搞鳩我發撚完爛渣爆完先，我就算噶啦，係咪？但係你奈何你要繼續搞嘅話咧，我就一定收拾你，係咪？告你咪告你咯，咩咁撚出奇啊？屌你老味，我有錢，我使得起出撚咗，大撚班人俾錢我有錢，屌你老味，啱唔啱啊？係咪？但係始終個網台而家係唔受即係現行嘅嗰啲廣播條例嘅規範，個空間比較大，大家就不能自我檢查。你可以借住嚟屌柒我嘅個網台，或者你有 agenda， 屌有人俾錢你要你屌柒我開個台都得。但系你都要 spare 啲時間出嚟屌柒共產黨，咁先係一個百花齊放啊嘛，啱唔啱啊？喂，做節目冇話邊個水平高邊個水平低嘅多撚魚啦，你要我街拍我都試過啦，我要製作節目成本重啊嘛，大佬，同埋我唔係要做呢樣嘢啊嘛，我係要一個自由討論嘅空間，譬如我哋而家有一紮後生仔喺度，喂本土派又港獨，屌你媽喺度做節目噶嘛，大佬有空間俾佢發言噶嘛。我反對港獨，我唔贊成港獨，我都俾佢有一個平台喺度講佢啲嘢噶嘛。即係你一定要有呢種咁嘅胸襟，百花齊放，係咪？喂，你屌柒我， 我冇乜所谓㗎喎，屌你老母，我心情好咪屌返你囉，係咪？咁唔係又冇嘢嘅，其实係仲有冇人認识你，个个認识我，我屌柒你开你名，咁我咪好撚笨柒， 係 咪？所以我而家都唔会㗎，係咪？我都係一个含沙射影，不过听我节目嘅人知道我屌柒边个㗎嘛，係咪？咁咪得囉，係咪？好撚简单，係咪？咁但係点解要画地为牢啫？係咪？点解要喂佢嚟我呢度做节目？屌你乜你又有意见先得㗎？有意见你有打电话同我讲㗎嘛，係咪？所以呢即係点解会冇办法，即係成个言论空间点解越嚟会越收越窄就咁。屌你啦咪即係大家老实讲，喂嗰、那个基本立场冇乜抵触嘅，唉你唔能鍾意边个唔鍾意边个乜所谓呀，天下间我又冇可能鍾意所有嘅人，人哋又冇可能所有嘅人鍾意我，咁有乜所谓呢？你话系咪先？係咪即係胸襟要阔啲，喂你话要制作一啲，屌你我有制作嘅，屌你唔系上两个人坐喺度对捻住个咪喺度噏嘢嘅咁。 喂呢句讲讲，我哋有做过噶，我哋唔系冇做过，我哋有做过。 有，我初初想搞咋僆模，谂一谂都嘛，费事俾人又夹鸠我嘛，黄赌毒系咪？咁我啲唔搞啫嘛，大佬我要做呢啲节目大捻把，系咪？你我搞个仲捻咸湿过你哋啲节目都仲得，系咪？你要个收视率就系、是，但我唔系做呢啲嘢啊嘛，大佬系咪？喂，至于话。獨立付費節目，呢個係我興趣嚟，唔好意思，真係係咪？亦都係好多同我有同樣興趣嘅人，係咪？咁我咪做呢啲整呢啲節目出嚟咯，係咪？譬如嗰個廣播節目嗰、那個俾貼士嗰個波，喂，屌你幾乎係俾十場中八場嘅，咁有咩唔好啊？屌你啱唔啱先？係咪？我哋嗰啲射馬射撚到而家都未斷攬嘅，咁有咩唔好啊？即係講下講啫，係咪？咁你咪話我賭鼓吹賭博咯，咁啊屌你股票唔係鼓吹賭博，咁呢個咧就有把口喺人哋嗰度就任人講嘅，都冇乜所謂。你咪有你講咯，我咪一樣我收錢啫嘛，屌你啊！即係有時我即係有嗰日有朋友先同我講，佢鬱敏你真係都冇乜必要去搞個咁嘅網台啦。你淨係呢啲獨立付費節目啊，屌你可以養你啦，一個月收翻二三十萬最少係咪啊？屌你咪使撚煩啊，係咪啊？使唔使租地方啊？唔使夥計，唔使請揾個人幫。喂，屌你揾個人幫我發咗出去 send 條 link 出去俾人已經搞掂啦，自己喺屋企錄係咪？咁我就收緊廿皮一個月最少 at least。你冇我本事揾呢啲錢啊，大佬！但我唔會因為我有本事揾呢啲錢，跟住我就唔做呢啲節目。唔开一个平台出嚟俾人哋去自由发挥，系咪啊？两回事嚟嘅呢个，就搵钱还搵钱，屌你！我要搵钱，仲有好多方法可以搵钱。你有啲人六啊几岁，好似你咁啊年龄，你谂下你准备做乞衣都得啦。我话俾你听，冇议员做就，包括你长毛呢啲，屌你老尾，你走去同阿神区嘈关我卵事，开我名叫神区搵我出嚟，你咪食卵错药啊，长毛系咪啊？所以今日李大咧，佢臨時臨急通知我有個梁國雄，我就唔撚去，係咪？因為呢個垃圾同佢同台，我覺得羞恥。而家就去碌卡，屌你媽去聽審梁天琦，之前又話啲人血饅頭，屌你老母呢班泛民，呢班泛民唔死香港實死，我話俾你聽啊！你咪抽水啫嘛，跟住又話我啊、哎，有冇升支援啲護士使撚？使捻你讲啊！屌你啦，支援旺角嗰啲人，我使乜你讲啊？系咪？我又唔会公开讲，你问下有关人等。屌你啦，咩？我哋有冇关心？唔系净系揾把口讲，唔系净系走去打卡走去法庭，系咪？你班捻样冚冚青同人割席，而家就全部排出嚟抽水。屌你咩？有咩不同政治光谱？如何如何？全班都系垃圾。呢班咁嘅泛民主派，今日有份去听审嗰啲，全部都系垃圾。 屌你老尾真系！ 你谂下当初旺角发生事嘅时候，你班立法会员喺立法会讲乜捻嘢？暴动一样跟人哋跟建制派讲，系唯一一个叫黄毓民话呢个唔捻系暴动。睇翻晒啲片喺立法会，我仲要喺个施政报告致谢动议讲捻咗三十分钟，系咪啊？ 技术人员揾翻啲片出嚟啊！ 屌你老尾真系，系咪啊？冇人比我更早话嗰啲系政治犯。你呢班系垃圾，我话俾你听，屌你老味系，你长毛最捻垃圾，你真系大人大姐六十几岁人，同啲廿几岁后生喺度屌你老母喺度爆舌闹人，为咗浸会选学生会咧，我都费捻死喺度讲，费事啱啱话我喺度咩，系嘛？垃圾到呢啲人真系，系嘛？ 你擔心你補選好過啦，屌你老母長毛！即係我，即係呢個人，我真係對佢好撚失望。唔好話講當年佢選舉，我俾過錢佢，屌你老母一路支持佢，係咪？癲狗周刊都揾過佢做過一期封面，你基本上百分之一百嘅垃圾嚟，係咪？屌你老母，你有咩理由同啲靚仔嘈嘈撚到？屌你老母，你大人大姐係咪？係咪？屌你妈！佢咪第一次噶，叫黄毓民出嚟同我讲，关黄毓民咩事啫？系咪？ 嗱，讲得好清楚呢度，神区唔系毓民条僆嚟嘅，神区讲嘅嘢由 我唔使负责嘅 ，OK？ 神区本人负责。 屌你老尾真系，冤入捻杀到真系， 冤有头债有主，你揾阿神区去吓计数，就唔系揾黄毓民真系计数。 神区一个都搞捻掂你啦，已经揾我，屌你老尾真系。你仲有好撚多嘢，費撚事講你啊！我哋啲有口德嘅，即係同公事公非無關，我費撚事講啦！屌你老母，日日同邊個飲酒啊？咁多年來同嗰個人係咩人啊？我費撚事講你啦，已經！屌你老母真係，係嘛？即係有時呢啲咧，你私人嘅嘢啊，我哋又唔將佢去撈撚亂嚟講，係咪？你個撚樣下下你提住我做乜撚嘢咧？屌你老母真係！問你陶君衡有冇收錢話冇？屌你咪转头你自己都有收，有收有乜所谓啊？屌你咪点解唔捻认啊？垃圾到真系，屌你老味真系！假假地都叫一个抗争嘅人物嘅 icon 嚟噶嘛？屌你有乜沦落到呢个地步？屌你老味真系！呢啲咁嘅捻样冇议员做，佢咪要靠佢以前储捻埋嗰啲唐宇清帮你储捻埋嗰啲钱嚟养老咯？有捻人请你做工啊？会？你有我啲咁嘅本事，一个月可以搵几十万，能唔能做议员？屌你老母真系，我都唔捻夹你，屌你老母成日消遣我，屌你老母真系，真系离捻晒谱，你真系奇怪，你睇同神区嘈交，屌你无端端叫神区叫黄毓民出嚟咁捻样喎、啊？你黑社会咩？屌你老母梁国雄，你咪黑社会啊你？啊！唔屌下你一阵间，你嗰个屌你老母喺无神论都冇机会讲下我啦，系嘛？屌你老尾真系咁啊！湿鸠节目，立卵湿到真系，屌你老尾真系。嗱、啊，讲翻咧，即系头先咧，嗱，我讲嗰件事咧，即系啊，关于阿东嚟做节目咧，啊，咁我再次讲一次啦，咁即系成行成市啊，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就最好啊，人咧。就梗係會有啊，有人唔中意你，亦都有你唔中意嘅人，係嘛？咁但唔會影響到人哋個台嗰個運作咯，係咪？好簡單，我從來都唔會對人哋第啲台揾邊個做節目，屌你啦咩？ 指手畫腳， 指手畫腳，係嘛？你叫佢做節目，我都唔諗會做呢啲嘢嘅，從來都係咪？我哋又唔會從來認老屎忽啊！我哋做網台做咗好耐，我哋又唔會認呢啲嘢嘅咩？咁各有各做嘛，越多就越好啊嘛，梗係係咪啊？你即係等嗰啲喂網友都多啲選擇啦，啱唔啱啊？係咪啊？聽嚟聽去聽我有咩好聽啫？係咪？屌你聽下我，屌你有冇聽下花生台，聽下熱狗台，咁你都有得平衡下啊嘛？咁你先知道屌你有冇優劣立判係咪？即系冇人可以叫我唔俾咩人做节目嘅，啊，就讲捻完啦。等于我唔会叫人吓，即系炒鸠边个鱿鱼一捻样啫嘛，系咪？啊，就话就讲到呢度，唉，屌你啦，咩真系？所以我今日睇捻到，啊，即系呢一个。嗱，即刻有人鋪一段上去啦，旺角衝突，黃毓民、梁振英是失跟政府是跟一代人對抗，係咪啊？旺角衝突呢、這個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我記得係 有片為證啊！ 屌你老尾啊，講嘢，有人做得過我咩？你都仲喺度諗啊？旺角哇，又掟磚又成，屌你乜暴動喎、啊！哇，即刻劃清界線，屌你有冇跟嗰啲建制派、民主黨嗰啲公民黨跟建制派同一口吻，屌譴責暴力！你谴责个暴力噶，屌你老母！你而家听审，公民党、民主党，你高院听审听梁天琦，佢嗰日就系佢就系嗰日佢系领导呢、這个即系保卫小贩，屌你老尾个运动系佢领导噶嘛，啱唔啱啊？ 但是那個暴動不是他領導的嘛，那是屈的嘛，他現在認襲警的嘛，你老妹你現在聽什麼東西審啊，你譴責過他的你記不記得啊，你梁國雄說他吃人血饅頭記不記得啊，屌你老母，這班人是偽君子到極，我得大聲的原因是最撚早我支持他們的，對不住，我叫梁天琦來做節目同埋台長一齊，你嗰個選舉我支持你補選，睇撚返啲日子啦，唔係我吹雞佢攞唔到六萬幾票，我而家講嘅 要你老妹啫，你班唔家產啫，係咪？ 喂，我後來鬧佢亦都係因為選舉啫，唔係鬧佢嘅人， 係咪？垃圾到不得了，真系！你香港边有希望嘅？你只要呢班咁嘅反對派就真系冚家產都得啦，真系，系嘛？屌你老母整色整水，系嘛？到禮真嘅時候就怕死，屌你老味啫，系嘛？你梁國雄呢啲幾撚垃圾？你同個廿幾歲嘅僆仔嗌交，扯撚曬火， 系嘛？ 六廿幾歲同個廿幾歲嘅，屌你老味喺度提槍摔角。又讲捻输俾人，你口齿一定冇屌你咩神区咁捻流利，系嘛？跟住佢又屌你咩，听日可以做一集节目就成集喺度搞鸠你，几千人听，你个捻样试下做一集屌神区，睇下有冇三百人听？你梁国雄做一集直播啦，屌柒神区嘅，睇下有冇三百人听？神区听晚开一集嚟屌鸠你梁国雄，最少三千人听。 屌你老味真系！自己過撚咗氣，你唔撚知道。我哋咧過撚咗氣，我都自認低威啦。行，屌你咪褪後嚟，屌你鼓吹賭博啦，屌你老味，啱唔啱啊？ 係咪？你冇，你冇咁講。 冇啊嘛， 鼓吹賭博。 好啊，屌你咩？你話我哋黃賭毒嘛？咁鼓吹賭博，咁佢都係誹謗我噶。屌你老味，因為佢仲有毒啊嘛，仲有黃啊嘛， 係啊。 屌你老味 啊！你揾啲毒啊黃啊出嚟去做證據先得㗎。 屌你老味啊！有排同佢玩添啊，仲要。玩到你周身痕為止啊！屌你啦，咪真係 啊！不如我哋睇片啦，因為嗰段片都好長噶，你喺樓下嗰度揾到未啊？地上揾到，揾到四分鐘啊！嚇，俾你睇咗片，因為有片啊，有證據嚇，所以大家就睇清聽咗個片，邊個幫過梁天琦嘅？邊個企喺梁天琦嗰邊？邊個而家係上庭去話，所以即係去聲援梁天琦？但是如果你说去听审就是声援的话，我问你一样东西，你对那晚旺角的事件的立场是什么？你是觉得这班人即是在那晚这个事件里面他的做法啱定唔啱，你可以表态，那我们先看一片先。 黄毓民议员跟着马凤国议员。 黎栋国你即是任满之后一定有政协委员做或者人大代表，因为你而家讲嗰啲嘢同共产党嗰个讲法冇分别嘅。OK， 不过我都费事同你拗得四分钟时间。过去呢两年，我经常有机会喺议会，我都会讲引用上书其中一句说话：时日学丧，如及予皆忘。毛主席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亦都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而家就一面倒去谴责暴力冇问题，我觉得系咪？有法律噶嘛？你乱抽咁拉人，咁咪都要等法庭裁决噶，系咪？暴动暴乱，历史咧永远系胜利者写嘅。我系读历史嘅人，喺上一世纪嘅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共产党喺全个中国掀起呢个暴动叛乱。到佢寫歷史嘅時候，兩湖秋收暴動就變咗兩湖秋收起義，湖南暴動就變咗湖南起義。喂，一樣係殺人放火，傷及無辜，死嘅都係平民。嗱，我話俾你聽，後來呢個叫做革命。歷史就係勝利者寫嘅，你而家好似勝利，但唔係真係叫勝利，後患無窮。你而家唔去諗下。第一，熟令自知， 點解會造成今日咁嘅局面？啲年輕人呢一種所謂蛙變，究竟係咩原因？然後你話人哋轉移視線，我俾你同我喺呢個時空間裏面都係好虛幻嘅 ，OK？ 你都會死，我都會死嘅。而家個政府係同一代人對抗，同啲九十後、千禧後對抗，好清楚嘅。你而家拉嗰啲係咪爛仔啊？係咪黑社會啊？係咪？無業，無業都係大學畢業之後無業嘅學生，拉入差館運五十幾個鐘頭，拳打腳踢。你唔講，你嘅舊上司話禽獸不如，呢句說話可以形容啲執法嘅警務人員部分，係咪？一樣撳住落地下，拳如雨下，係咁棍後，我親眼都見過唔知幾多次。我話俾你聽，旺角，我都唔會同你辯論呢啲。有法律㗎嘛，局長啱唔啱？今日喺呢個議會裏面，嗰啲建制派嘅議員，佢哋講嘅說話根本就一個稿，大家可以分開嚟讀嘅都得㗎啦。我話俾你聽，我亦都唔會覺得奇怪。任何人都有權譴責暴力，唯一就工聯會嘅係冇資格。1967年殺死十幾個警察，殺死十幾個平民，無辜嘅。即係嗰啲，即係好簡單咧。有一對子弟喺北角新光戲院，係咪？我哋嘅同行臨班俾人燒死，邊個做嘅？啊？你咩資格譴責暴力啊？不知羞恥，嗰、那個唔係暴動，係咪？喂，早幾日你呢輪大家上網都可以睇到有一個片段咧，就係呢個曾玉成同我做龍門情嘅時候，而家講23年前，同埋司徒華一個已經千古咗啦。OK， 講乜嘢啊？阿曾主席話：67年嗰個暴動係因為呢個管治出問題，係咪？如果大家安居樂業，要亂都亂唔起嚟啦。今時今日，曾主席答啲記者就話：，誒唔好成日用官逼民反嚟作為你搞暴力嘅藉口。喂，你即係時空唔同，同一個人佢都搬龍門啦，只有小弟一以貫之。當時我話爭取民主抗爭係唯一可以解決呢個社會所謂即係不安定嘅最好嘅一個辦法，係咪？我哋冇變到嘅，所以你個政府如果唔去思考一下，尤其是而家你睇下八大學生會，八大嘅學生會個聲明，全部都站喺抗爭者嗰度。我要講面對極權，我們旗幟鮮明，義無反顧，堅定不移站在抗爭者這邊。